好，欢迎翻嚟我哋第二节嘅游日废人，继续有我 Ann 同埋阿 Fish 嘅。 好， 我哋讲咗你去定留啦。 嗯， 咁今次就讲下，如果你决定走啦，即系好似我哋咁样啦，我哋翻嚟啦。 嗯， 咁你有啲咩要做呢？其实都好多嘢搞噶喎。系啊，即系同你去嘅时候，啊，俾你去嘅时候会唔会仲烦啲咧？ 好似烦喎， 仲烦喎。 系啊， 你去嘅时候要准备一大堆嘢，咁准备咩？可以听翻我哋第一集。 继续埋广告。 系啊，继续埋广告。咁，你走嘅时候，其实都要准备一大堆嘢噶。 要清一大堆嘢。 冇错，最重要就系，当然就系你嘅行李啦。你行李系你唔可以留低噶啦嘛，嗰度已经唔再属于你嘅嗰，那个家，已经唔系你嘅家啦。所以咧，你就要将你嘅所有嘅杂物清晒去，尤其是我 share house 咧，咁系 都话差嗰啲。 系真系所有嘢要清走噶，因为佢会上嚟同你 诶 睇翻你间房啊，睇有冇整花啊，睇有冇损坏啊。因为佢嗰时咪收咗个按金嘅，咁，如果系 check 好晒冇损坏 ，OK 啦，咁佢先会退还翻个按金俾你嘅。咁所以佢都会睇，即系确保你系清走晒你啲杂物咯。因为咧日本咧，譬如你等抌大件嘅垃圾啊，大件嘅垃圾咩，例如 sofa 电视。是要收钱，要申请，是要申请， 特别申请同埋特别日子， 系啊，特别日子同埋要收钱嘅。咁，万一你剩翻呢啲垃圾，即系呢啲大件嘅垃圾喺度，你想佢帮你抌咧，即系我 share house 因为咁你想人哋系啊帮你抌嘅话咧，你就要交低钱，咁佢就会帮你嘅。即系你唔好静静鸡话留翻啲垃圾喺度， 唔好做个咁劣质嘅香港人 啦。系啦，所以你都要清，你搬嘅时候你清走你嘅行李，同埋你嘅所有嘅大大小小垃圾。其实呢啲嘢系要由你决定搬嗰一个月 开始清噶啦， 清噶啦。我都系啊，决定搬，因为嗱我自己咧就系咁嘅。 嗯， 咁咧我咧就换季噶嘛，我买三季你都知啦。咁我啲衫就分春夏秋冬嘅。 系 咁样我春夏我走嘅时候系十一月啦。咁我之前嗰啲秋装啊，同埋秋装可以 keep 住先嘅，少量啦。秋装同埋夏天衫咧，咁我就系我老公过嚟玩嘅时候咧，我就俾晒佢，系啦，就叫佢帮我带晒所有我唔要嘅嘢，就带咗翻香港先。咁我所以我嗰阵时最尾咧剩翻喺度嘅就真系剩翻啲冬天衫，同埋一啲必需品。 嗯， 即系咁，佢当然佢带就唔可以带走好多，其实佢主要都系带衫啫。咁，其实你住咗一年，你我买下都买咗， 即系着咗好多， 买咗好多嘢啦。其实你又装饰下间房， 喺 呢个好靓，买少少鞋又好靓啊，买少少衫又好靓，买少少唔止噶，仲有你嗰啲。仲有啲咩啊？好真系好多啊！你乜衣架啦？ 我有个 friend 买咗个磅咧， 买个磅。 啱啱我话嗰个 friend 咧，佢去咗两个月，佢又买咗个磅，佢话好好用，一定要带翻嚟。我话睇死你唔会带翻嚟， 磅都带翻嚟。仲有呢啲林林湿湿咩衣架咧、食物盒咧、饭盒咧，真系好多。所有你讲得出嘅生活必需品，系衣架都有。 系啊， 晾衫架 呢啲都系回忆嚟噶嘛，咁唔系唔带啊咁样咧？ 衣架 带唔带咧？ 衣架我真系冇带，因为嗰阵时就。饭盒啊，衣架呢啲，起居饮食啊嘅嘢，喂，风筒啊，风筒都要再买过噶嘛， 系啦， 就俾晒朋友咯。 啊， 呢啲即系仲用得，你又费事带翻，你带衣架， 电压又唔一样， 系啊系啊，电压又唔一样，你带啲衣架翻香港做咩啫？ 唔系，如果你好靓嘅衣架， 好靓都有， 我成日觉得你会有啲好靓嘅， 你又知嘅， 我都话噶啦， 系啦，就即系除咗平时嗰啲就咁晾衫嗰啲咧，嗰啲就梗唔要啦， 靓嗰啲 系啦，300 yen 嗰啲好靓咧，lace 我冇买到咁夸张。即系心有啲心形啊， 嗰啲一定要带走。 碎花布包住嗰啲，真系平时挂衫嗰啲咧，咁我就嗰啲就 pack 翻走嘅。咁你话咩饭盒啊，用剩啊，用剩嗰啲柴米油盐， 嗰啲 都冇理由。系啦，用剩啲柴米油盐，你冇理由 pack 翻香港咁用。 我 pack 咗啲虾粉翻。 虾粉系咩嚟？ 因为我喺香港带咗啲虾粉啊、虾米啊，嗰啲咧咁。 我冇啊，俾晒朋友啊。 我冇， 我嗰时仲带咗啲汤包过去嘅。 啊！ 即系全部都俾晒朋友，即系其实你嘅处理方法就系有朋友。 系咪就 conference 朋友啊？唔系， 好多分散。 O K， 即系睇下大家各人有咩需要咯。即系如果你想要呢个 ，O K， 呢个俾。你 要你要你要上晒网摆晒度，边个要边个要 边个要乜嘢边个要乜嘢系啦，所以你解决方法就系俾朋友。 我都见好多上网咧，即系有啲 forum 啦，或者系有啲Facebook 啦，可能我而家都仲有睇有留意，因为我要帮个 friend 留意有啲出清啊，譬如话啲饭煲啊嗰啲咧，其实大家去到其实当然啦，我哋讲紧酒啦，咁可以喺嗰度摆喺嗰度，话出 清啦，可能200 yen 買返個帆布出去都賺到200 yen， 200 yen 都搭到個地鐵嘅，係啦，咁亦都可以喺嗰度買到囉。 帆布應該通常就係自己租一間屋住嗰啲就要買個帆布。係 啦 係 啦， 咁 share house 就冇大型大型所有大型嘅嘢 share house 都係公用咗㗎啦，咁只係日常生活牙膏牙刷啦沖涼呀嗰啲就自己買啫，係咁呢啲就俾晒朋友噶啦，呢啲 牙刷都好用啲，我有带翻香港噶 牙刷啊，我都系牙刷有带翻香港， 系啊 系啊，牙刷我好得俾朋友，即系呢啲贴身嘅嘢，抌抌嘅就抌啦，带翻香港嘅牙刷冇俾朋友，就带翻香港啦。我仲有 house 味嘅，咁有啲柴米油盐就有啲又俾咗 house 味啦，即系俾佢用咯，即系系啊，所以咁而剩翻落嚟嘅即系买落嘅林林沈沈得意嘢啊，我都 pack 相寄相，用最平嘅方法就系、是去邮局，唔系唔使去邮局，直头就系上邮局个网就得噶啦。 嗯，系好方便。 系啊系啊，跟住、就拣最平嘅方法就寄翻嚟。嗰时我 pack 咗 pack 咗几多箱啊？pack 咗六箱嘢啊，都 你老公帮你带走啲嘢，你仲 pack 到六箱嘢， 带走咗衫啫，佢只系带走啲衫啫，咁、仲有其他林林沈沈浴衣，我买咗两套，要吸啦。 买两套我买一套啦， 买咗忍唔住手买两套， 都系忍唔住嘅。乐天实在太好用， 系啊，跟住仲有有个细夹，我又买了一个好靓嘅细夹， 系啊，记得 要寄个系啊，寄个夹翻，其中有一箱嘢系个夹嚟嘅，为咗唔好整花我个靓夹，我就 pack 佢落个箱度啊，系啦。另外纸箱都要讲下点样嚟啦，系咪先？ 系啦， 因为你 pack 箱咧，其实邮局 suppose 可以买箱嘅。咁但系悭钱啊嘛，悭得就悭 钱嘅小宝宝啊，喺边度咧？ 而咧有时买嘢会寄一箱箱嘢嚟嘅，上网买嘢，咁、你就留翻嗰啲纸箱。咁同埋我有个好悭钱嘅方法就系、问我前老细，即系和果子店咧，嗰、个好好人嘅老板。 因为佢哋附近 系啊，佢喺我楼下嘅啫嘛。咁佢哋卖货噶嘛，有好多纸箱系咪先？咁我就厚住面皮。就问佢 咁， 你有冇箱要？ 系 佢一定俾你， 同埋好靓。 佢仲问你你要咩 size 够唔够？大大定细，即系佢任你攞啊，任你拣，唔够唔够再攞咁样。所以嗰时pack 嘢嗰啲箱就嚟自平时买嘢储落啱 size 嗰啲，唔啱 size 嗰啲就抌咗佢啦吓。咁同埋嚟自前 老 细嘅帮忙嘅我嘅纸箱。 好好、啊，我自己就我因为我系执纸皮箱嘅，其实 执纸皮箱。 即可能即系睇得紧呢个节目。 不过你有、有得执啦，系咪啊？你嗰、那个 有 潜水店都买嘢噶嘛？ 冇、啊，其实我嗰度嗱潜水店咧，因为其实咧我唔系好似你咁，我系分阶段，即系譬如话我个冬天过咗啦，我唔会再迎接冬天噶啦，即系我 suppose 我翻香港噶嘛，我唔会再迎接冬天，我就会寄咗一扎嘢翻 我哋系一路过程 系啦 ，keep 住寄，系啦 ，keep 住寄嘅， 系啦， 我都算 keep 住寄 ，keep 住我人都大翻， 冇错，好好啊，但系我就即系无谓，我因为我冇老公啦，咁就要即系冇理由拜托朋友，即系佢哋都可能已经系帮我运咗好多嘢翻嚟，佢帮我运啲奶茶啦，同埋 奶 唔香肉冰翻嚟，系啦，运过日本俾我，咁、 okay, 我无谓要佢咁辛苦，佢自己都要买嘢翻去噶嘛。咁、我就会系喺啲 supermarket， 系 supermarket 或者系有时候喺啲seven 啊，或者系嗰啲铺头， 真系 附近有系啦，执纸皮， 纸皮 系啦。咁纸皮佢除咗呢样功用咧，仲有一样功能，你知唔知啊？ 点样啊？ 我自从瞓咗车之后，我知 纸皮 瞓用纸皮其实好保暖嘅，原来。 流浪嘅， 系我流浪，不过呢个迟啲行嗰度，我哋先再讲。系啦，咁但系即系啲纸皮咧，其实好多地方，好多啲 supermarket 都会有大大小小唔同纸皮。咁当然啦， 即系你可以就咁入去执嘅，佢哋摆喺。 可以，佢有个栏喺度嘅，佢有个好似推嗰啲好多货嗰啲，有一个 即系你唔使问人噶啦， 唔使问噶，佢会话个 蕉 木切得嗰啲晒，木切鸡得嗰啲晒咁样嘅系，咁样嘅，所以系唔使钱，同埋系好好嘅。咁当然啦，你要攞翻屋企，咁啲胶。你自己可能买一卷胶纸咁样，你擦擦擦。我喺嗰阵时，其实我因为我屋企做运输嘅，咁所以我就对于啲胶纸嘅运用咧好叻嘅。所以我甚至乎我系啦，咁所以好快就 pack 到个箱，亦都好容易咁帮到朋友系就 pack。我记得我嗰阵时咧系系净系北海道寄咗两次，系啦，喺北海道寄咗两次，跟住嗱嗱执执都系咁寄，系咁寄，咁寄翻去。咁但系都有成个人咁重嘅夹要寄到翻去，可以出一出相啊！因为咧 唔系寄仓，唔系行李寄仓，系真系邮局。 经由个寄， 因为我去台湾嗰程机咧，我冇买到行李。我就带咗我咪有个细箱，有个细箧嘅，咁我就冇买到行李，咁我就直头寄咗呢个箧翻去。咁呢个箧咧，因为咧，佢哋当地咧净系可以寄到最重咧30 kg， 嗯系， 系啦，国际邮寄嚟讲系30 kg， 咁咧我呢个箧咧一上榜32 kg， 我揦嘢啦已经， 咁点算？ 咪执翻2 kg 出，即系因为我好多洗头水，一包一包嗰啲洗头水咧，因为日本咪我觉得好兴，我又觉得好用，咁我又唔想嘥，咁所以咧我就即系寄埋翻去，咁我咪系咁执翻自己。譬如可能啲衫啊，佢执2 kg 出嚟，呢一度都寄咗我10,000 yen 噶，但系我冇办法，因为都要寄，我亦都唔想攞住呢啲，去完台湾又翻东京再翻香港， 一个呢个箧寄咗10,000 yen 啦，已经系贵噶， 我觉得好似10,000 yen 啊， 我觉得六箱嘢，不过六箱嘢就唔系话真系好大箱好重，我寄咗20,000 yen 咯， 30 kg 啊呢度。 哇！你30 kg 系啊，所以其实算平噶啦。所以即系譬如话真系有，因为我见过有啲朋友，亦都有朋友问过我嘅喺嗰时就话可唔可以寄箧啊？我证实咗系可以嘅，系啦。咁所以即系呢度最后一炮过咁样去寄咗佢就10,000 yen， 其实我觉得 OK 嘅。咁之前嗰啲可能4,000 yen、5,000 yen、2,000 yen， 甚至乎有啲可能细啲嘅咁样都会 keep 住寄咗先咯。咁就唔使一炮过最后又咁辛苦，因为其实咧我呢个小岛咧系唔会有邮差上门嘅。 咦，系咁你点算啊？ 系要拖去邮，呢个系邮局嚟噶啦。 你搭船出去？ 呢个邮佢嗱，我哋有个邮局，但佢唔会上门。 哦 ，OK， 系啦，好好好有呢个邮局，因为我打簿咧都系去呢个邮局打簿。 系，你 开咗噶嘛？系啦，咁呢个户口我咧阵再讲啦。 我自己拉个箧去， 系拉个箧去咯。 好彩你拉箧，你唔系搬箱。 佢最嗰阵时落雨啊，最后一日，所以我公司嗰啲人咧就车咗我过去咯。 哦， 就 车 我 过 去就 更加 OK 啦。 系，但系 呢度 30 kg， 你谂下。我去嗰阵时50 kg， 呢度都 嗰阵时50 kg， 系嗰阵时50 kg 嚟嘅，系啊50-60 kg， 我其实出发日本50 kg， 但我呢度都剩翻，我都有30 kg， 但我 仲咁多嘢去嘅， 系啊，因为我有好多嘢剩到。其实呢个系即系譬如 sample 啊，平时喺香港攞啲 sample 就攞晒过去，谂住用咗佢。我又同你讲啦，我虾米嗰过去啊嘛，咁食饭要试下香咁样噶嘛， 食虾米 系啊，食虾米咁我又寄下翻去，咁变咗就呢度30 kg 咯。所以就即系有各种方法啦，即系譬如话叫朋友攞啦，自己再寄翻去啦，甚至乎寄即系寄箱啦，甚至乎寄一个箧去都得嘅，寄一个箧翻去。不过呢个咧，我就用咗一个月嘅时间去等佢。 用啊， 因为我唔系寄 EMS 应该唔止10,000 嘅， 唔止啊。总之用最平嘅方法，应该大家都系用最平嘅方法寄翻去啦。船运系最平 一个月啦， 唔等咯，即系你。重要嘢你咪自己執起先，自己拖箧拖翻去咯。如果嗰啲唔重要，唔衣架又講，嗰啲靚衣架、靚衣架，咁你都唔係急住用嘅，咁你咪pack箱寄咯。即係總之唔急用嘅全部都pack箱寄噶啦。急用嘅就自己擺箧到自己走嗰一日就可以拉翻去咯。 係啦，咁你最後係攞咗幾多 K 翻香港？ 攞幾多 K 翻香港咧？啊死啦！我都唔係好記得添。 輕便嘅， 輕便。都是一个大箧，都是一个29寸嗰啲大箧嚟噶，因为都真系 好多，好重要。 因为买咗好多衫， 都明嘅， 你明系咯。咁 我冇乜衫 啊，我就咁啊， 我系咁样出去噶， 咁样出去， 我系咁样，我系咁样出冲绳噶，去机场。再去台灣，不過台灣就另外一套，另外兩套衫。不過因為真係好熱啊，沖繩。 嗯， 因為沖繩真係好熱，同埋呢個一除咧。 但你走嗰陣時係冬天嚟㗎，好熱咩？ 沖繩其實11月都仲係好熱㗎。嚇、 啊！竟然 係啊 ，Even 咧而家 11月，我真未試過11月去沖繩， 都係好熱。其實好熱，我嗰陣時仲要著背心，都流曬汗咁走真系好，其实真系好热，所以咧，即系同埋我嗰阵时好方便咧，呢一件咧一除咗就系里边即系嘅泳衣嗰啲咁，啲嘢就可以跳落海，其实好方便。咁所以呢个都系乐天卖嘅，所以乐天即系翻俾大家。所以咧，你唔好以为咧，我去到冲绳嗰啲小岛咧系冇得 shopping， 即系你就肯定你明铁咁梗系有啦。我好似冇得 shopping， 但其实我系成日 shopping 嘅喺乐天。 系因为大家好兴网购， 但系就远咯，因为佢会有一程 ship。平嗰個會寄，即係個郵寄費用咧，佢會當偏遠地區，即係好似長洲。 係啊，長洲。OK， 平時成日見到咧，上親網買嘢啦，喺日本就會見到沖繩嗰個郵費係特別貴，因為偏遠地區。 冇辦法， 咁你都要 shop 噶啦，我冇洗头水用啊嘛，因为当地系冇啲 supermarket 嘅嗰、那个嗰、那个位，系啦，亦都好贵，亦都冇啱用嘅，咁我啲头发嗰阵时好靓，而家我好垃圾啦，但系就系咯，冇一啲supermarket， 咁所以就变咗都系要上网买啦，船运啦，咁冇计啦， 真系好帮到手，船运好平嘅， 系啦，咁样咯，好，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下其他有啲咩湿星嘢要留意嘅。